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第几次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周日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是一支新兴乐队。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在上学的时候呢，都希望自己可以在学校期间组织这么一支乐队，然后开启自己的音乐梦想。今天晚上请来的这支乐队呢，他们算是实现了这样的梦想。先请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安纳奇， 我是主唱荔枝， 我是吉他手芒果， 我是贝斯苹果， 我是鼓手，我叫菠萝吧，应该， 还加个应该。特别有趣的一个情况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以水果的名字来命名，然后却叫安纳奇，而不是叫什么水果？ 这个东西，这个我们那个名字和。每个人的名字和那个乐队名字关系不是太大，就是主要是我一直我昵称啊，别人叫我就叫荔枝，然后结果他们就觉得说，既然主唱叫了一个水果，那我们不如每一个人都起一个好了。 所以你是真的喜欢荔枝的？ 就是 其实 你说喜欢吃荔枝吗？ 对啊，难道不是吗？ 算是可以。 那你为什么叫荔枝呢？ 对，其实他想表达是这是他的网名 啊， 对，我也是。 你要替我表达什么？ 对，芒果也是我的，就是那个网名就叫这个。 其实我叫励志有一个原因，开始就是我就是希望自己理智一点。 哦，还不是励志一点，是理智一点。 理智一点。 所以生活当中你是感性面很多的一个人。 嗯，感性加理性吧，我时而感性，时而理性的。 于是有这样的两面性，才会在创作当中有更多的体现的可能性。 嗯，创作方面的话，我还是可能感性多一些。 那听起来这个乐队当中的主脑就大概是你了，在歌曲方向。 这样看起来，你看四个人在一起，就我一个女生，还是我比较，就是大家比较听我的吧。 Okay， 我比较能做一个最终的决定。 好，我们今天用两个小时时间，慢慢的去了解他们每一位水果背后的故事。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除了通过广播可以收听之外，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进行互动。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今天晚上的现场表演也就正式的开始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今晚表演嘉宾安纳奇乐队。一起在同一所大学里玩音乐，然后毕业之后真的去做音乐，是很多人在上学时候的梦想。然而他们真的做到了。 抬起头就碰到天，双手放开就撑到边，狭隘使我忧伤，宽大使我更加无比恐慌。 他们的作品当中有关于梦想，有关于年轻人的焦虑失控，有关于那些想要的不想要的，想坚持的想放弃的，大家把想说的话 都变成了一首又一首歌曲。2020年，他们终于带来了首张同名专辑。今晚两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音乐故事。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表演嘉宾安纳奇乐队。 你都对了， 只输的耳朵被你说谎了。 你都对了， 但是这些都别想毁灭。 片花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安纳奇乐队他们音乐的丰富性，但是今天晚上他们也是在直播间当中尝试不插电的方式带来他们的现场表演。首先邀请大家参加一个聚会，什么聚会？听他们唱给我们听。 小猫呼噜大叫，巨大小点声猫，我睡不着，咚咚敲门看到你的轻摇，我又在想今晚要不要 像他们一样一起舞蹈，在人群中央假装大笑，当年走来的你带着微笑，我又在想今晚要不要 牵着你走进花花世界里，我也反复练习，只为今天这一次，开心就是道理，别管那些假主意，来吧别怕啦，忘掉不愉快的什么我睡不着，咚咚敲门看到你的轻摇，我又在想今晚要不要 像他们一样一起舞蹈，在人群中央假装大笑，前面走来的你带着微笑，我又在想今晚要不要 朋友牵着你走进花花世界里，我也反复练习，只为今天这一次，开心就是道理，别管那些假主意，来吧别怕啦，忘掉不愉快的 酷。这是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什么聚会，跟录音室版不一样的编曲。请问这样的不插电的形式是你们很少呈现的吧？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了。对，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一般的话我们还是以乐队，就是电声乐队的形式比较多。 哎，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也没有过不插电的情况？ 也没有， 没有， 这完全是第一次。 对，今天就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样的。 怎么样感觉？ 嗯， 对，听起来跟平常就是感觉不太一样吧，就是 变得比较小清新的感觉。 对，现在感觉 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手有点痛。 因为打卡轰吗？ 对，因为我其实是很怕打这个东西。 哎，我听到荔枝刚才说变小清新了，所以小清新是你们会喜欢的一个标签吗？ 嗯，其实我对于什么标签什么东西的那种，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 你都可以， 我都可以。 好像星星乐队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就是，哎，你们是一个什么风格的乐队，对不 对？ 对， 对，是这样。但是说实话，对，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就是基础的中心的，我们会说我们是独立摇滚乐队， 嗯， 就独立摇滚这个风格。但其实呢，就是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框住我们，其实就是到后来，就是我们做乐队就是可能几年了嘛，到后来就感觉不太，我不是特别特别想完全这样定义，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可能性。 那听起来一开始的时候是以独立摇滚作为一个出发点的。 对对对，开始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有四个人，然后有三位是同学。不是同学的是哪一位？ 我。 你还坐在中间。 对， 你不应该独自的坐在一个边上。 我坐在，哎，对，为什么我会坐在中间来？ 哎，你说你明明是一个新人，但是上来第一条留言就是我爱梁仔。 好啊， 真的吗？ 这么厉害吗？ 梁仔 一定是你找的托，对不对？ 没有，梁仔真的超受大家喜欢， 他很受欢迎， 是吧？ 他虽然刚加入我们，但是他很受欢迎。 我受你们欢迎吗？ 对，他也 非常受 欢迎。 你们怎么选择他加入的？ 应该 是巧合， 朋友介绍的。对， 就介绍了一位，然后就是他。 对， 就觉得就 OK 了。 第一位，他是第一位。 对， 那为什么呢？是哪里投机还是什么？ 我们一开始，先是我跟梁仔，我们其实是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就做出来了 三首， 有三首歌。 什么聚会就是第一首？ 对， 哦，真的呀？ 对。 所以那会儿他还不是成员的时候， 对， 你们就一块做歌了。 网友， 对， 网友，就是 还是网友，还没有见过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一起做了三首歌出来。 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就是我们各自在家里用电脑上面进行编曲。 嗯，是，但是怎么会从网络上找到彼此，然后共同去做歌呢？ 嗯，他是朋友介绍的。 对，就是我们那边一个我非常好的朋友介绍了我给他们认识之后，刚好他们那时候在编什么聚会还有游戏还有盒子这三首歌，然后就丢过一个有带鼓的 demo 给我，然后我就说你可以给一个没有鼓的我吗？然后我就把 一听就是瞧不上那个鼓哈， 不是，就是因为他们是用那种非常固定的 loop 去做的一个 demo， 然后给了一个没有鼓的之后我就把它做出来，然后我们在做鼓。 所以你听到没有鼓的时候你是觉得是有趣的？ 对，很多可能性，因为我觉得安娜奇第一个感觉给我就是很多可能性。 嗯，你说光听到名字你会觉得很多可能性，还是 这 demo 的时候 听到音乐 demo？ 我以为你是听了我们之前的歌觉得哎，可能性还很多。 那个哎， 就是 是很嫌弃的样子。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有点这样。 跟不熟的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新加入的鼓手其实跟他们还不在一个城市。 对 对，我是在广东生活的，然后他们是生活在成都。 对， 然后完全是通过网络。 对， 就这样开始做了音乐。 对，是的。 合作三首歌曲之后，你们就决定，即便离那么远，也让他加入到组合当中。 不管再难。 对，因为他的加入我觉得是给我们的那个音乐作品就是加了 新的活力， 新的很多不一样的元素。 那听起来成本很高。哎， 非常高， 每一次都专门从广东飞过来。 就是对，我们平常排练机会比较少。 嗯， 然后基本上是如果有演出了或者就是有通告的话，我们会提前到那个城，可能一起到那个城市，然后提前彩排，提前练习。 你们三位肯定是经常在一起排练了， 我们三个是 很熟悉了。 对对，是的。 所以每一次的话就要因为你的加入， 嗯， 大家要重新的费时间费金钱费力等等。 对，但是值得。 对。这么 刚才芒果说的话，说这话眼里还带着光了， 我看到了。 对吧，眼里是带着光。 其实我是觉得说没有太花时间，因为旧歌的话我们就在成都的时候啊排了两遍。 嗯， 然后新的歌因为我有参与制作的歌呢，就我会比较熟悉，所以就又也不用太排。所以呢，我们就是平时演出之前去到一个城市排， 里外里就夸自己呗。 我 自己做的我很熟，根本不用跟他们排。 有这个意思？ 哎呦， 我不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哎呦，感觉你说普通话很费力哈。 有点， 他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你可以全程用广东话，还是算了。这一趴我们其实重点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阿纳奇这个乐队一开始是一直在学校，是大学的时候成立的， 是 的， 对， 然后就开始正式的做音乐，然后邀请了一个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却格外有共鸣的音乐人， 对， 音乐伙伴一起玩，所以现在的阿纳奇是四位成员， 对 对 对。 好，那你们要重新拍一下照片了哈，各种照片都只有三个人是什么意思呢？ 自己说一说，这就是因为我梁仔其实还是还有一个乐队，他还是有之前自己另外一个乐队。 哦，他还没决定是不是？ 就是 要不要给你们拍照？ 不是，这不是决定，就是你自己来说。 我觉得说拍不拍照这个事情嘛， 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 对， 反正大家也看不到鼓手。 心连心是不对，我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认同看不到鼓手这句话的人，就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爱表现的鼓手。 哦， 对， 看出来了，你今天主动做了 C 位。 我在台上的时候，我会就尽可能让大家留意到我的那种心态。 哎呦， 对，我会有这种心态， 就是表演欲望。 真的，我们这就是演出次数不多嘛，但是之前前几个月演出，每次演完下面都是大喊鼓手超帅， 很会哎， 真的太会了。 我们今天不插电的方式，看看你会怎么表现哈。 好， 第一首歌曲带来是什么聚会？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歌？ 嗯，来，刚才来一首比较开心的歌，现在来一首稍微严肃一点的歌好了，盒子。 哦，瞬间就切换。盒子也是你们在一起合作的歌曲。 对 对对，是的。 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有任何想要提问的，有任何想要跟我们互动的，包括点歌都可以发送上来。继续有请安纳奇乐队。 在看我们直播的聊天室的朋友说非常喜欢好听的音乐，这是欢乐咖啡时光说的。然后毛毛听听说很有节奏感。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盒子》，也是来自于安娜奇在今年带来的一批开箱当中的一首作品。本身探讨的主题包括开箱这个概念都挺有意思的，现在很多人会在各个平台拍自己的开箱视频，所以叫开箱是跟这个开箱有关系的吗？ 对，这个一开始我想要就是他们三首歌其实是有一个听起来的一个过程的， 嗯， 就是我们这张那个 EP 里面有一个 intro 叫做包装，然后我想象就是那个就是跟咱们开一个就是新买的东西一样，它就是它的一层外包装，它很短， 嗯， 但就是带入你进入就是第一首歌的一个过程，然后接下来， 所以它就像是一个开箱视频的一个过程一样嘛， 就是一个开箱视频的过程。接下来就是第二首歌叫盒子， 嗯， 盒子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一个外盒，然后打开了之后，它可能这个音乐它是一个游戏， 嗯， 对，这它三个名字就是一个开箱过程。 开箱这首歌曲大概探讨的是生活当中的束缚啊，控制啊，然后想要摆脱的那些面是吗？ 对对对，打开的其实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各种各样的经历的阶段。 嗯， 对。 安娜奇从大学的时候就是大几的时候开始组的这个乐队？ 我们三个人是从大二开始。 大二， 对。 然后当时是组着玩为了参加学校比赛还是？ 嗯，因为我们学校有， 哎，我们贝斯手还好吗？你刚才唱歌的又不是你。 对，突然被呛到了。 对呀、啊，一直在咳嗽， 有点激动。 从大二的时候开始。 对，从大二的时候开始，当时是我们，因为我们三个学习的专业就是音乐表演专业，然后我是学吉他，贝斯是学贝斯的，然后主唱是学键盘。 我是学键盘。 对，然后我们学校有一门课就是叫做合奏课，合奏课就是需要完成作业，就是要翻唱别人的作品。 哦， 对， 然后就是但是我们那个合奏的老师，合奏课的老师是我专业的，是我的专业老师，就是我的键盘老师。 嗯， 然后他当时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是为了稍微培养我一下，他建议说我觉得你们可以开始自己写一下自己的歌，就是，但是就是上大学之前我是学古典音乐，等于说我对于创作这种东西对一无所知。 是， 他也没有说。 但你那时候虽然学的是古典音乐，听的却是流行音乐吧？还是也不怎么听？ 流行音乐肯定是一直听了，就从小就大家都听的，我也听。 是， 但是对于写作，因为没有，就是没有学习流行音乐，其实对于写作，对于我来说，当时 你会下意识的往古典那方向走。 有这部分，然后而且比较懵，不知道怎么下手。 是， 你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开始过的东西，然后但是我那个老师呢，就是也没有说规定我怎么样，或者真的就是像布置作业一样，就是硬就是教你怎么怎么，他就是完全让我自己完全尝试。 哎，这样听起来也像是一个开箱的过程， 也算是就是他让我自己 开启创作， 自己摸索的过程中学习，然后他算是就是 引导式教学。 对，引导式。 那你并不是特别顺利的进行的创作这条路的吗？ 嗯，我觉得还挺顺利的。 前面听起来那么的感觉压力大，结果是挺顺利的。 对， 哎呦， 结果一开始 哎，现在的年轻人呀、啊、真的是凡尔赛的哟。 也不是，就因为我当时对于质量没有很要求质量，就是我已经就是我愿意开始，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高的期待值。 对，就是我愿意开始，然后努力尝试这个，其实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了，就当时对于当时自己 嗯 可以的。 哎，请问一下，当时你们在学校的时候去翻唱会翻唱什么歌曲啊？ 非常非常老的， 就 老 的 歌曲， 就是比较传统的音乐， 就是 猫王。 哦、Bob Dylan、Beatles、 Beatles 啊，对 ，Steve Wonder。 哎，我们可以来一段吗？你们能想到的？ 我们能。 大学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总会有吧。 还有人记得吗？ 该不会是黑柱吧？ 没有， 真的 是有点 时间有点长了， 而且当时我还 感觉前面那些故事都像是杜撰的。 没有， 一说具体事件是哎没有， 有是真的，这个是可以找到那个的。 找到证据的，有同学可以作证。 哎，一首都没有吗？翻唱的？ 真的过了好久了。 Beatles 的呢 ？Beatles 唱之前唱的什么东西来着？我忘记了。 你会唱吗 ？Come Together。 Come Together。 Right now。我是会 一小段，好不好？我们感受一下。 我来找一下歌词。 好，我们鼓手菠萝虽然没你什么关系，但你可以硬加入一下哈。 你们现在随时找的调，你说是我合适吗？反正默契一下。 从大二就开始玩音乐的默契不是应该在吗？ 不太知道。 如果不合适的话，也可以随时解散哈。 马上。等一下，你们先再说两句话。 我们音乐走起来吧，好不好？大概还有三十多秒，我看这样子好像也是走不起来的上半段。来，我们先走着。 来，你们先走着，让我感受一下，我来加入你们。 我们先把节奏起来，然后给大家这个关子也卖出去了，稍事休息，回来以后继续唱给各位听。 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时间可以让原本不认识的人，然后变成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甚至可以一起做事情。时间呢，也可以让曾经一块儿唱的音乐说忘就忘了。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今天晚上请来的是安娜奇乐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我是泽华。视频直播三个平台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抖音上小易还有这个这 Jancy Ivy， 很多人都在说好听，然后再给你们打招呼。刚才在上半段最后我们说到，他们曾经在大二的时候因为一块去翻唱作品，然后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旅程。即兴我们就点了一首 Come Together， 但是由于这毕竟过去若干年，然后又是现场即兴来的，歌词可能不一定会记得哈。 对，尽量哈。 好， 来吧， 我们接下来继续。 Here comes some factor， 哎，谁呢？好好，您接着，我再。 Apples he won, holy rollers he got, here down to his knees. Got to be a joker, he just do what he please. OK， 都把我整害羞了。 哎，你连副歌的部分都没有出现吗？这谁能听出来是 Come Together 这首作品？你们确定你们大二的时候就一起在玩音乐吗？ 好久，那这样说起来，那我们可能是真的过了好多年了，毕业都毕业了三年了， 很久没有这样考试的一个感觉了。 我真的有种考试的感觉， 一阵磨枪的那种。 哎，因为这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说不知道吧？可能五六年前了。 但五六年前你们在翻唱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完全按照原版去翻的吧？ 对，所以我都已经有点想不起来之前那个版本到底是什么样，因为我们翻的不是原版。 对，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以器乐部分的为主。 对，当时我还是一个纯键盘手。 OK， 就是其实唱， 所以它会是很飞的一个状态。 嗯， 就会找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的版本。 对， 嗯， 去就是器乐的声部比较多一些，然后去就让我们磨合乐队之间，就是器乐跟器乐之间的一些东西。 那这么听起来，一个器乐组应该走向影视配乐这条路，怎么后来变成了一支乐队，而且还玩独立摇滚？ 有个摇滚的心吧。这个要从芒果那儿说。要不然你来说一下。 来吧，我们的灵魂。 说什么呀？ 说我们为什么会 考试完以后大家都飞了哈，脑子已经不在这屋了。怎么就从一个器乐的一个组合开始玩起了独立摇滚？ 可能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一直在摸索，我们最早的有几首歌其实不是关于独立摇滚这个风格的，然后后来就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契机，然后我们几个人，我们就可能想说，一个新的乐队，我们应该要固定一下自己的音乐风格，因为刚起步嘛。然后当时因为那个阶段，我很喜欢听这方独立摇滚方面的歌， 嗯， 然后我就跟他们商量，他们就同意了，就这么简单。 对，就以吉他为主。 你们大二的时候开始玩音乐去尝试，然后说是组乐队。后来大学这三年一直是很稳步的在做音乐这件事儿吗？你们三位 没有， 从来也没有说过解散呀、吵架呀、找不到方向啊，诸如此类的。 嗯，可能摩擦肯定是会有，但是没有那种完全就是说停滞不干，完全没有。 摩擦也就是在音乐上面的。 对， 哎，这很少见哎。 我们完全没有断， 因为学校当中的乐队经常就是走走散散的这种。 对， 所以说我们能坚持到现在，就是大家性格相处的都比较融洽。比较合得来， 特别自然而然的事儿是吗？ 对， 我觉得跟性格是很大关系，因为我认识你们时间最短，我就是给我的感受就像是一个，因为贝斯手张像是一个 非常和善的人，还有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嗯， 然后荔枝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多事情想安排的很好，想安排的很到位的人。 哦， 但是呢，这样芒果也是，但是这样会有一个不好处，就是他们会经常焦虑。所以这个时候张相的出现就非常重要，就是 他会引导， 对，综合这一种气氛。 嗯， 对。所以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我觉得是 冷漠的旁观者。 不对，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在台上的一个活力吧。 对对对， 台下呢， 台下也是一个活力。 你看起来是一个特别能够起气氛的一个人， 是吧？ 对，气氛 非常非常的积极向上。 演出气氛组， 是吧？ 气氛组， 对， 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要跑到前面去。 你可以冲上去，抱着你的鼓就往前冲。有卡控可以作为一个随机带的乐器。 所以刚才在下面还跟我聊起来，以后要做一首歌，专门摆一个通鼓在前面让我打。 对，让他跑到前面来。 这挺好的呀，我觉得乐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舞台上呈现。 对， 而且越特别现在大家会越喜欢。 对， 嗯， 我觉得 找到一个合适我们的一个方式吧。嗯， 我们这时段分享歌曲的话，你们会分享自己哪首歌曲？ 分享哪首歌曲？ 想唱哪首呢？ 你们有没有想弹哪首歌曲？ 那这个时候来一首开关吧。 好， 对， 那我们来一首开关吧。 哎，你们的讨论也都非常的快哈。 对呀， 只要有一个人说出一个方向，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做就好了。 对，真的是这样的。 哦， 被你看出来了。 好处就是大家决定会特别快， 对， 沟通成本很低的。 对，那不好的会是什么，我们回来再跟大家聊。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下面这首现场表演的开关。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继续有请安娜奇乐队。 这是安纳奇乐队在974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开关》这首作品。刚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尝试不插电的方式进行他们歌曲的演绎。会有不适应吗？ 我觉得还好，可以。 会是喜欢的吗？以前不演不插电是因为觉得太简单还是？ 不是，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机会吧。 对， 这算是一个，只有这是第一个，就是有这个机会。 嗯，刚才荔枝想说什么？不是，芒果想说什么？ 没有，我想说的跟他一样，就是因为之前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表演不插电 啊，所以并没有是反感这样的一个可能比较简单的一个形式。 没有， 其实没有反感，也没有拒绝。 哎，你们在写歌曲的时候也是通过这样的原声乐器去写的呢，还是大家就是在一起？ 我写歌就是歌曲，就是人声这一部分，一般就是我有时候就是拿钢琴，然后来写的， 就是一个旋律， 对，也是算是原声乐器吧，就是。 然后大家听完以后，各自把自己的想法加入进来，加入自己的部分进来， 是这样。现在就是创作过程是这样。 那所以听起来 ，demo 的最开始状态可能跟后来走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应该是。 那主题也是由你一个人定，还是大家共同来讨论？ 也是我。你说就是关于这首歌， 对啊，你每次写歌曲的时候， 对，那我歌词基本上就是我写曲子的时候也基本上就写下来，那也就是已经算是定下来， 嗯， 就是也没有商量的空间了。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录音室版本的《开关》。 丢失了开关，影响心情的开关。 这么有态度又这么吵闹的一首作品，你开始在写首歌曲也是用键盘来写的吗？ 都是。 那它走向一开始也是这样欢快的吗？ 对，它是这样，就是而且我脑子里就是我其实写上开关的时候，我脑子里是有吉他大概的样子，就是我虽然用钢琴，但是我有想象到这个吉他大概什么样，就是这首开关这首歌是可能就这首歌是我算是一个一个音告诉你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感觉。 哦， 对， 就是那个吉他，就是这个 riff， 就是我有这首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直接有这些音，就是吉他这些，还有包括贝斯也是，我就脑子里有这个感觉。 所以你本身对于吉他和贝斯你都是了解的？ 你说弹我是不会，但是就是我对于这两个乐器了解， 他们的可能性 是完全是就是跟他们在一起之后我才了解的， 只是感觉， 就是感觉， 嗯。开关跟前面我们所听到的盒子一样，它都是很直给的歌曲。哎， 对， 这个开关就是像开启一个什么开关一样，然后整个人就会变成那个不太好呈现的那一面。 是这样，当时写这首歌是，一个演出完之后，一个那个演出是等于说算是车祸那种。 哦， 因为那个当时吉他是完全没有声音， 哦， 就但是不是我们问题的，就是 调音的问题嘛， 就是没有给声音。然后演完之后我心情超级不好，就是超级烦躁，然后我很想宣泄，很想就是 乱叫， 对，有这种。然后而且还用了开关嘛，我就觉得他为什么不把我们开关打开，就是为什么不把我们吉他推起来。 所以以后你们每一次去演出的时候都会在台上说这个事儿，底下的调音老师都很紧张。 这是第一次。 以后再出什么事他还会给我写一首歌曲。 有可能这算是为那个调音师写了一首歌。 要是今天吉他没声音你就不敢说这个事了。 那 他可以为974北京乐广播写一首歌也挺好的。 也行， 要不然把那个开关关掉。微博这位尾号6909的朋友刚刚在开车广播里听，现在停车进来看直播，嗨，你好，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请来的是安纳奇乐队，这是你们算是一支新兴乐队吗？ 因为从我们发专辑来看的话， 发专辑到现在也就二零年发的， 一 年多， 算是一个新乐队。 那是你们成立乐队大概第几年的时候发的第一张专辑？ 1、2、3、4。第四年，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录了，等于说第五年。 我的天哪，你们数学都要1、2、3、4这样子，数到哪三 三？我们心里想到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真的 没有， 真 是。二三四， 这还要比一下？哎呦， 对啊，就第四年的时候录的。 嗯， 哎，不是第四年，第三年， 毕业的时候， 第三年了， 第三年的时候录，第四年发的。 第三年录，第四年发。 你看每一个时段，我们都可以发现安纳奇不统一的那一面。第三到第四年的时候，才发第一张专辑， 才开始录。 久吗？你们觉得？ 录的过程是很快的，但是筹备的那个是， 就是说这个等待的时间， 对， 我觉得我没有觉得很久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发是非常合适的。 你不觉得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会急切的希望做一点什么，然后希望去演出，希望怎么怎么样。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很就是特别想要做出来什么东西， 是没有目的的那种。 对，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玩音乐开心。 嗯， 对，毕业之后我们就是想说就 正式的一个乐队的形式， 有这么多作品了，我们把它就是放在一起然后发行出来。 哦，所以其实也是一个玩的一个心态。 嗯，算是吧。 对，就是等于说是想往那个职业方面的那个心态走。 就毕业之后是有想，就是说我要。 那等于第一张专辑意义点在于让安娜奇更加坚定，说我们想要做一个职业的乐队了。 对， 对， 试一试嘛。 嗯。 好，如果说这个开关正式的开启了以后，开启了他们正式的职业化的音乐之旅，接下来我们的方向应该往哪里走呢？ 接下来的方向， 嗯，开关已经开起来了。 梁仔，你说吧。 那就不能是悲凉的心了。 你说下面一首歌要唱什么歌是吗？ 对呀、 啊，对。 那我们唱个跟你不一样吧。 啊、OK。 我喜欢看他们每次讨论问题，特别快。就不能有一个人说不行，我们要听别的歌。我们看这两个小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接下来安娜奇乐队现场带来的跟你不一样。 这是现场带来的《跟你不一样》。在演唱这首歌曲之前呢，我们也分享到了安纳奇乐队在2020年正式推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也正式的开启了他们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开关。然后安纳奇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跟你不一样》。 对， 为什么把这首歌曲放在专辑的第一个位置，等于是跟大家打招呼的一个位置？ 你没有觉得这个前奏特别有一种 仪式感， 开场的那种感觉？ 哎， 对，我也是，就是听的就是感觉，反正这首歌是有那种气势， 嗯， 有那种，而且也是非常能，也能代表我们当时我们自己吧，就直接，哦，我不想跟你一样，就是我要做自己，就是这种，对，是。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词好像都不长， 不长。 嗯，你的歌词好像普遍都不长。 我这个人，我这个人 是这样的， 说话就这样， 比较直接。 对，人，这叫人。狠话不多， 精辟。 人狠话不多， 对， 这么狠吗？ 也没有， 就是做事风格比较，就怎么说，干练吧， 嗯， 干净利落。 歌里面唱到的一句歌词，我想着重的聊一下。埋没了我，也埋没了你，那更无聊。 嗯， 做乐队这个事情。很容易不被大家看到， 嗯， 如果说没有被大家看到的话，这样的一段旅程在你们看来是一件埋没的事情吗？ 嗯，埋没这种我觉得有 还好吧，我觉得 我也觉得还好吧，我当时就是我害怕，我就是我做歌可能玩乐队啊，就是最害怕是最担心还是就是音乐方面的东西，就是我可能这个想指的是， 所以回想对于你们而言现在不那么重要。 对，其实没有特别重要。 嗯，但它关系直接关系着未来怎么样发展下去啊。 你要说现在我可能是有一点，但之前我是真的没有， 因为之前可能是玩的心态嘛。 对， 现在职业化了以后会开始有这些顾虑。 对，现在那肯定是希望让大家看到听到， 嗯， 然后就希望有很多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嘞 很难得。哎，现在还真的是有这样的校园乐队，从一开始的那种可能无忧无虑的一个状态，大家就是喜欢音乐唱音乐去玩就好了。 对， 到后来职业化发展以后开始有自己很多的困惑， 嗯， 然后尝试去解决，尝试找平衡。 我觉得也不算是困惑，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就什么事儿我都想，会想得很清楚，其实没有特别多事儿是让我困惑的。 嗯， 就是我是能想很清楚很明白，就是我现在什么样，然后也是结果是怎么样，然后我希望怎么样，就是我是想很清楚的。我最多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容易特别容易焦虑。 嗯，那你焦虑的是什么？ 就是， 你想那么清楚怎么还会焦虑？ 对呀，啊，就是这 就是因为想得太清楚了， 就是想清楚，我知道现实什么样，我知道我什么样，就是我会想要怎么样，但是 你就知道无力， 就对，有无力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让我焦虑。可能我就性格就这样，就除了做音乐，然后别的任何生活中的事儿，你就这，他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比如说我要出发去机场了，就像没有人要求我说我要给每一个人打电话或者每一个人就是叫他们起床，但是我就会 到哪了？ 对， 其实 到哪了， 比如说都不用说，都自己都会到。 对，就 但 是 他有一个妈的感觉， 对，有妈味儿了。我们经纪人经常说我是吗？说我大妈，说大妈我。 哎，但你一直笑得很开心，哎，感觉不到你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 相处了就会感觉到，我是相处时间最短的，我都感受到他 就是生活中的事儿呢。 啊， 对，小焦虑， 就是我就很担心大家，我对就是我特别就还是可能是把大家当小孩了， 嗯， 就是我总觉得我要提醒他们干，就是提醒他们这个，提醒他们那个的， 还是有一个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 对，我算是 驱使吧。 对对对，是这样。 这一时段最后我们带来一首歌曲，会带来哪首歌曲？ 我们唱一个溺水小刀怎么样？ 溺水的小刀，好，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继续有请安纳奇乐队。

周日晚上11:02，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认识新的音乐人总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了解他们的音乐成长故事，也是一件特别的状态。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想过之后音乐路会怎么走吗？是认真规划的那种乐队，还是走着看着的那种？ 没有想过。 嗯，对，算是 走着看 着的。 对， 在毕业之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那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吗？还是也没有？ 没有。 人生规划、就 是、我是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因为就虽然生活中我这些小事我很爱安排，但是如果说你让我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生规划，我真的没办法规划。我可能是因为、是因为我水瓶座吗？就是我很爱变。 嗯， 我想法没办法，就是我今天决定这未来五年我要干嘛，我真的干嘛，就是我随时都会变，所以我就不给自己计划那些。 你该不会唯一没变的就是跟他们一起玩音乐这件事吧？ 这件事真的是坚持最久， 可能五年还没到。 对，到了，算了一下，到了。 OK， 芒果呢？ 我也是属于那种，我一般不怎么会规划，我一般都是。 一般不怎么规划， 看 那非一般是什么情况呢？ 对，小事情就是我喜欢规划，比如说 吃什么饭， 不是生活上是，就比如说乐队上，就是说，就是什么时间点，就是现在，就包括以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这种事情 可能最近要发歌了，然后会有、就是这一定要这个时间点，就 一定有事儿了， 对， 然后我们该怎么做，这时候你会去规划。 对， 但是我不会说就是今年整体的我个人想要干嘛，这个我 个人都没想过，我们已经忘记个人了，我们现在只有乐队了、 还有苹果呢，不要忘记苹果。 苹果呢？ 说不定他想法很多呢。 没有，就是小事他们都想过了，我就不用想了。然后像那种大的话，就是也没有，也就很简单，就是始终以做音乐为主。 但是做不做乐队无所谓。 不，有所谓的。那还是有所谓的。 不往坑里跳 哎 你。 哎，这个还是比较机智的，就是反正就是一直是，就是把这个作为事业来说吧，就是把音乐当成事业来做。 嗯。 对。 菠萝。 那我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时代变得太快，我们没办法去计划一些事情，但是我会有一个就是当做人生目标的东西吧，就是想更多人认识我可以去到更大的舞台，这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 所以他目前为止已经横跨了两个乐队了。 对， 这样听起来他未来要横跨10个乐队，总会有人能看到我。 总有一个、就是、我总有一个乐队可以的。 杀大王的感觉。对， 押宝 海王。 我没想到梁仔你今天居然是翻牌率很高的一个存在。 是啊， 是 啊， 你看不知不觉他就 他心机很重哎，他已经找很多自己的朋友来去给他打 call。 也有可能吧，可能是他们自发的。 哎呦，来吧，这一段算是第二小时开场的话，你们会选择唱什么歌跟大家分享？ 嗯， 我们唱一个 Bittersweet 啊。哎，这个好像是目前为止第一首比较有默契的一首歌哈。 都可以感觉出来他要唱这个。 你看到那口型了。 Bittersweet 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可以搜索 DJ 泽华。在聊天室的灰色浮萍说，这是今天刚刚成为新粉丝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昨天听到了泽华说光泽的泽，才华的华以后就加入进来了，那我就继续这样脸皮厚一点说才华的华哈，有新的朋友，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以下这一首 Bittersweet。 总是侥幸相遇，短暂甜蜜之后又分离，开始新的怀疑，没有安全的气息，最终选择放弃我们亲密。 去自己陪你这样没结局。 这是安娜奇乐队在直播间当中带来的现场版本的 Bittersweet， 我很喜欢这个不插电版本的感觉， 是吧？ 我觉得它的层次感更丰富了。 这么说来是之前不太行。 不是，我觉得可能比录音室版本它更能突出那种有一点小忧郁的一个气质在里面。 对，我觉得好像是不插电的版本可能是更凸显，好像更凸显一下 感情， 对感情，然后感觉它是更细腻一些的，是吧？ 对。因为 Bittersweet 光看歌名好像会觉得这是一首甜甜的歌曲， 嗯， 但你看歌词的话发现哎，不太一样。 对，就是我这个歌表达的就是可能我对于感情的一种看法吧，就是没有那种绝对占有啊还有永远这种东西，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容易让人失望，可能就是潜意识就是一直在告诉自己，可能就是就是对于彼此恋人之间什么不要有太多的那个束缚啊，或者是太多的希望，就是珍惜现在，或者就这就是这种意思。 你在爱情当中是一个不太有安全感的人吗？ 也算是吧。 这个不太有安全感是普遍存在于荔枝身上还是只是在爱情当中？ 普遍存在于我身上啊，我超就很容易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才就是说很多事我要来做，就是我就是， 而且是那种隐隐的很多的小细节，是吧？ 对，很多， 所以才会有焦虑，因为这些东西也不太好说出来。 对对对， 恋人是真实的，在爱情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合作伙伴，特别是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也像是恋人的一个关系一样的。 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搞乐队可是比谈恋爱难度， 是吧？ 对呀、啊， 是的。 你想想，我们你说这几个人一直在一起这么几年，真的是挺不容易。 对呀、啊，而且还涉及到未来的方向啊，大家各自啊。 对呀、啊，就是很就反正我看别的乐队很就是像我们这样一批吧，算是一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乐队哦，感觉是。换人都换完一遍了，什么名字也换，然后这也换，然后解散，然后又重组，就是这种，就是我们算就是没有，但是也挺难的，因为保持这样真的很难。就是我很害怕，我也会破，就是可能某一次破坏了这种关系，就是 让它有裂痕，就是尽量一次也不要有，就是永远就在一块儿。 感受到你害怕的那个破坏的那个破都爆的呀，我的天！哎，这么没有安全感的人在组乐队的时候，你会格外用心吗？ 我已经算用心了吧？ 对吧？ 超用心， 特别用心。 那你们会感受到他的那种没有安全感吗？ 你都有时候会想跟他说你放松一下吧，先别想。 你们是觉得我就是算是有点极端还是？ 对，不是太绷太紧了。 对，显而绷太紧了。 对，我们平常也会劝他就是没事了，放宽心啊。 然后我就会跟着你们说你们怎么能这样？ 没事，我们可能就真的散了。 对，我说我都已经这么那个紧张的那个，你们竟然还这么放松，会让我。 上次记不记得在我们去青岛的路上 啊？ 那个车我们在赶飞机，然后那个车就塞得很厉害嘛， 嗯哼， 然后一直看着手机，一直看着时间，然后一直跟司机说你能不能快一点，或者换别的路线什么的。然后我跟苹果一直在后面， 哎呀 别着急， 哎呀没关系啊，最多改签了。 对，最多改签啊，我们换其他方式去啊，我们坐动车也行啊，这样子一直在后面。 然后果然那天是我们真的是改签了，真的是没赶上。那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演出和梁仔。 对，第一次演出，然后我当时就说，如果我们今天哦能赶去青岛，真的应该写一首歌了。这个经历， 赶不上也应该写一首歌曲。 对，从早上 都怪你， 从早上 没有你的话，他们也不会有这样的第一次的经历。 对，第一次演出我就第一次遇到这个事 儿。哎，真好，这其实就是需要有这样的焦虑的人，让旁边这样很宽心的人， 对 对， 才可以让大家走下去。 对，所以说我们就算也算互补吧， 对， 就是我们不可能都像我一样也太紧张了。 也好在你是一个女生， 嗯， 然后三个男生的之中你是那个团宠。你要是男生的话又这么容易焦虑的话可能就不太好走了， 是走着走着就散了。 对，大家都觉得还没劲。Bittersweet， 我们聊到了这个背后的关于乐队当中可能很多细节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 嗯， 但总体的感受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聊到，荔枝是始终在焦虑的，始终是希望大家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对， 然后大家可以让你放宽心，我们再一步一个脚印去。你们是平时在成都哈？ 对，是的。 成都是一个很容易让大家节奏放慢的一个城市。 对， 非常慢， 是这样的。 特别 成都的 养老的那种，就是 虽然现在成都的音乐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很多乐队啊，很多一个很棒的音乐人都在那边。 对， 但是会不会在那边难免好像都会节奏放慢？ 是会这样。 这样好像确实是。 是有这样，就是感觉在成都的时候，大家办事都感觉好， 明天再做呗。 拖延。 嗯。下周再唱呗， 因为你看到成都平常生活那种，就是你看大家就是没事的喝个茶呀，打个牌呀， 哎， 还有就是人说感觉成都人均都不上班，星期一到星期五都玩的地方在都还都是人， 对， 就大家会都不用上班吗？ 娱乐生活特别多， 就是感觉可能是做自由职业呀，干自己爱好那种的工作可能比较多。 那你们做乐队在那边也是一个比较散漫的一个状态呢，还是会逼迫着自己？ 我们有就是有那个有松有紧，就是比如说这个是 一段 制作期， 制作期 发歌期的话，就比如最近我们就算比较紧的那种。 嗯， 我们因为最近要有新的那个 EP 要发。 哦，最近有新的 EP 要发了。 对，就是 现在已经在筹备当中。 对，马上九月底应该就会发。 妈呀，那我们今天有幸能听到其中的片段吗？ 可以啊， 可以 吗？ 对， 这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的哈。那突然就聊到 这次还确实是，就是我们有还就是喜欢我们的人，然后一直问啊什么时候发什么什么。哎，今天 哎， 如果在直播间的话，你就能听到那么一段了。 真的是三生有幸啊！我们是演的形式呢，还是 我们唱一段吧，好吧？然后那行，我们先唱完再介绍吧。 好呀，来各位听新歌的时间哈。如果是粉丝在直播间当中的话，该录屏的赶紧录屏啊，因为这样的一个版本肯定是跟录音室版本不一样的，所以它也是独家的首听。 世界遐尼最大志， 人会讲话讲袂起，又搁是落雨的暗暝，咱若会下冷的空气，这世间无人去调理，我会通陪伴你身边。 OK， 好听。 介绍一下吧，芒果介绍一下。 他像是闽南语。 对 对，是 对，真的是哈。 对，我们接下来准备这张 EP 就是一个闽南语的 EP。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 我是 因为 福建 母语是闽南语。 哦、 对， 哦， 这张歌的这张 EP 的歌词都是我写的。 哇， 对， 改变了。 对 对， 有人下线、 就是， 有人上线了。 对。 对，我是让一下，让一下。 闽南语是你的本土的语言的话，那你们俩呢？ 河南的， 河南。 那河南的可以唱闽南语吗？ 一个字 一 个字叫。 对， 包括这个音乐的形式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就是我们对我们那个后来那个这个要发的这个编曲也是和之前有不一样。 对， 感觉还是另外。又上了一部一样的。 他在交 demo 给我的时候，然后让我编的时候就说，你可不可以找一些中国特色一点的鼓，然后、 哦、有闽南风味的， 有闽南风味一点的镲片这样子跟我说，然后我就我尽量找一下。 我的理解是，乐队已经组了这么多年了，然后有新的形式可以尝试的话，对于大家而言都是一件非常新鲜和非常好玩的一个事儿。但是闽南语这个事情，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很大难度的。 对，我当时想就是这个想法应该是我提的，就是我说我想说做一个闽南语的 EP， 因为我们吉他手等于说算是我可以说吧。你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对啊， 就是离开，就是他也是就是离开家乡，就是等于说他全家也都搬家，就是说离开他、 哦、 他之前的家 也不在福建。 对，也不在福建，就是他可能对于那个家乡那种感情，我就想说就是在乐队我们就体现一下，对于就是刚好可以利用一下他这刚好这个优势，也情怀优势，然后他刚好福建人，然后我们弄一点就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 哎，但这样的话福建的芒果反而会更有压力，对不对？因为你得带着大家。 他超爽的，他 去唱，你首先得唱的标准，然后调性也得是比较是你想象当中的福建味道的。 对，就是这几首歌我就是其实是想了很久，然后也 你说从大二就开始想的吗？ 倒也没有那么久了。就是应该从今年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这段时间，我都是在为这几首歌做准备。 是一开始是你的想法是吗？ 对，一开始 说的是我的想法呀，是我说我想做一个这个 EP。 对， 是是是， 到底是谁想 的？我觉得可能是一开始他就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不敢说。 也有可能是我们俩心有灵犀，就是他想。 其实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刚好也有这样的想法。 嗯， 真的吗？我真的哎， 好巧、哦， 可以呀，挺巧。 哎，那作词这件事是你第一次尝试吗？ 算是吧。 怎么样感觉？ 以前其实有尝试过，但是 失败， 没有， 因为没有完全交给他。 失败就是 某人不放手， 没有放在乐队里面过 啊。对、 嗯、 对，这倒是。 对， 然后这一次是终于放进来了。 对， 上次他不是说他写的词像写诗一样吗？ 就是因为对啊，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就是那种比较简单的嘛 啊， 然后芒果是那种内心稍微。 文艺啊，是不是？ 可能吧，反正就是 笔触细腻， 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当时那么适合，没有找到适合的那个时间。 这不是说的张相吗？ 啊，芒果 啊、 哦，你在说什么？ 不是说写歌词， 不是说你写歌词啊，说是你写歌词啊。 你说写歌词像写诗，不是说张相吗？ 哦，他说是张相， 哦、 对，你说张相也是有那个苹果也是有。 就是尝试自己写词，就 Bittersweet， 他给我填了一个他的版本的，你知道吗？ 哦、 我拿来一看， 可以公开一下？ 那、哎、可以吗？ 可以公开一下吗？ 不可以。 你要记得，你可以唱一下他的版本的。 我不记得，但是我只记得我当时的感觉， 这样看好像看文言文一样，你知道？ 我说这么诗情画意，我说没有想，我当时都没有想到，哎，我说，哎，平常看他不是这样的，结果写出来的文字竟然 这么矫情， 矫情到极限嘛，非常矫情。 哎，那这张新EP什么时候可以听到？ 就是、完全发完，完全就是有三首完全发完， 准备一首一首上还是？ 对，一首一首上。 最近的第一首呢？ 就是九月底。 哦，那很快了。 嗯。 然后也是三首歌曲， 嗯，对， 三首全是闽南话的歌。 对，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落雨》， 落雨，它会是第一首吗？ 不会， 不会。 哦，好，很会卖关子哎。如果大家好奇的话，那就期待，就关注微博应该就能了解到哈。 对，微博还有网易云音乐平台都可以关注。 OK， 闽南语之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广东话了吗？ 嗯， 要试一下吗？ 啊，哎，超有表。好有表演欲， 可以可以吗？ 是你想表演吗？ 不是， 动心思了。 不然你给大家表演一个。 不是，我说你要尝试一下唱广东歌吗？ 我会唱广东的歌。 哦，很厉害的河南人哎。 但是我唱的在你面前，而且没有被你一个字一个字教，我确实是不好意思唱。 你试一下好不好？我们感受一下。 感受什么？ 感 受 一下 广东话吗？ 对啊。 那你要学什么？ 他会的吗？ 我想想 啊， 嗯。 考试课又来了， 又来了， 那这样才好玩啊！ 我唱一个暧昧吧。 暧昧是王菲那个、 哦、 对、 哦、 我唱不标准哦。 哇哦，好听哎！ 我找一下歌词。 那你们会弹吗？ 你们会弹吗？他们好像没听过吧？ 好像是没有听过。 王菲的暧昧都没有听过？ 可能是忘了。 可能放一些才 行，对，可能听一下就会想起来， 结果变成只有打。 哎，你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加戏了，我就自己唱一唱，就这样，不要。 啊，你清唱吗？ 对，我清唱嘛。 哇，好哎， 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暧昧可是很好听的。 我找一下歌词。 来找歌词的过程当中，提示大家锁定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听到以下荔枝。现场即兴带给大家的一段广东话歌曲《暧昧》。 明无理是苦，不是苦，还祈求什么说不出。被撞里轻呼像烟气，到前边更不充满足。离地温柔正好已捕捉，愈来愈感觉寸不自措。 OK 的，你自信一点。 我本来我在 KTV 的时候是自信，但是我 有个广东人在隔壁就 超紧张害怕了。怎么样嘛？ 没有什么好紧张，广东人不会唱，他不敢唱。 对你，对。 哎，该不会广东人敢唱吧？ 敢倒是没有说什么不敢的。 哎呦， 这也没哎，来 那来来两句喽，暧昧， 暧昧，你给我看看歌词，我会唱，但是 你可以低八度嘛，没关系。 来一个原版的， 你们也没听过他， 我没有听，没听过。哎，你用这个 唱，用那个唱，对， 好。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呼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好了，后面我不会唱了，已经。 很棒， 太高了，已经 棒是棒了，但是哎，你说你的粤语是不是有口音呢？ 我粤语绝对没有， 我同意， 是吧？ 似乎没有你的标准， 对， 糟了，糟了，我一个广东人说粤语，居然没有河南人标准， 大家记忆中是不是这首歌是像我这样唱的？ 对呀、啊。哎，但你真的很有种哎，是真的让你唱就敢唱的。 他超有种， 对他根本不在， 随时可以。 我脸皮超厚， 社交牛逼症。 哎呦。 对， 你该不会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也会抢麦的那种吧？ 会啊， 我在台上超多话，你知道吗？ 如果给他的麦， 下面人说、 OK、 没见过鼓手说这么多话的，就是我们每一首完之后都要说，大概就是类似于就像上电台一样说超多。 底下大家都喊鼓手关麦，鼓手关麦。OK， 这段是非常惊喜的，听到了会有新的一批要发， 对， 这是下半年的动态，然后演出应该也会同步进行吧？ 对，我们发完专辑，发完那个新的 EP 之后，是有计划全国巡演， 嗯， 在11月19号到12月几号来着？ 13号， 13号之间会有一个全国巡演，12站。 OK， 希望那个时候疫情是可以稳定的，然后大家可以去到现场， 都可以来看演出。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现场肯定不会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不插电，但是我觉得未来可以尝试某一场可以有这样的。 没准今天过之后，好多人大家都说， 就说不要听你们 插电 了， 不由以后都不要插了，好 了，以后都只能这样了。 你看芒果的表情干嘛那么复杂？ 没有啊， 他表情一直很复杂。 他说我对我的电声超自信。 我感觉到了。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Time Show， 让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等待各位，一会儿见。 我们亲密的游戏也好过 阿丹九七四，就是喜欢你阿丹974。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和安纳奇乐队一起来畅聊他们的音乐故事。来到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通常11点半的时候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越来越嗨的，还是开始犯困的，还是怎样？ 就是离睡觉还远那种， 是吧？ 就是夜生活刚开始， 刚刚开始，还没下班呢，他们 对，还没下班呢。 特别是成都， 对， 很好。所以到后半个小时的时候，你们会是更嗨的？我们后面的歌曲也是更嗨的，还是走心一些？ 比较走心吧， 比较走心吧， 比较走心了。 到网易云时间了， 对啊， 哎，懂的都懂哈。走心，先往哪个方向走？浅一点，由浅入深，还是直接走到心坎里？ 先浅一点吧。 好，哪一首是浅一点的 ？Crime。 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才华的华。另外呢，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继续有请安纳奇乐队。 Killer, are you safe? I love you, it's a crime. Are you a killer? Are you safe? I love you, it's a crime. The sight of you was in my mind. The sight 哦，我们这一版是一个缩短版本的 Crime。 对， 为什么剪短了呢？ 嗯，因为这首歌其实歌词不多，然后人声部分不多，其实这首歌有很大一部分是留给 契约 留白的， 留给契约来有一些就是对契约的那 对话 对话。 对 Crime， 然后光看歌名的话可能不太容易理解， 嗯， 跟大家解一下哈，他那个歌名是五个 C RE 四个哎 五个 M 一个 E， 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因为就是我觉得 长一点， 对，想要长一点，就这么简单，就是觉得这 crime 这单词太短了，好像和我们别的感觉不是特别搭。 crime 虽然单词很短，但是它的意思可不短啊。 意思不短。 对啊，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很多的联想的空间。 对，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显白的一个词。 是这样 的。对，你单纯是觉得这个词太简单了，所以我们就给它扩大一点。 那对， 看起来眼花缭乱一点， 非常的肤浅，就是 就这样， 还挺可爱的。 这首歌在写什么？ 这首歌在写， 你当时是有一个明确的意向吗？ 嗯，没有没有，就是想象中的，就是对于一个拿他没有办法的一个你喜欢的人或者你爱的人，对，拿他没有办法，就是他怎么样你都爱他喜欢他，但是你心里是知道可能这样是不对的， 嗯， 但是没办法控制那种。 荔枝，如果在爱情当中不太有安全感的话，这样的好的一面是不是会让你对于爱情挖掘的会更加的丰富，角度也会更多， 挖掘， 对， 嗯， 你会有怀疑啊，迟疑啊，不确定啊，那些面 是有。对，我虽然， 所以他在音符上他就可以画成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对，我这个专辑里面就是第一张专辑里面有这三首爱情歌，完全是就是感觉是三种样子，三种爱情。对，就是像逆水小道，刚开始唱那个逆水小道这首歌，就是对于一个爱的人，就是对于爱的人的一种疯狂，就是执迷不悟，不顾一切，然后我可以把我自己放得非常小，我就像崇拜神一样崇拜你，就是这种，就是不顾一切那种。对，因为像后比如 Bittersweet 啊 Crime 就感觉还是有自己的思考，就是我还是要保持我 自己， 保持距离。对对对，像逆水小道就是我完全不 沉溺，就没有自己的想法， 我不控制我自己了，我就是完全 把我彻底交出去。 对， 后面那两首就还是有自己的灵魂在里面。 对对对，所以我就可能也会比较分裂。 爱情是你爱写的主题吗？ 嗯，不是，也就是这三首了。 一张专辑当中有三首也不算少了。 哎， 那确实 也不少了。 是吗？ 那确实。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后半段还是有挺多歌曲跟大家分享的。如果说 Crime 是我们走心的很浅的一步的话，接下来哪一首会更加走心一点？ 来一个明天升起的依然是悲凉的心。好， 明天升起的依然是悲凉的心，一句话。 对， 你当时就是很明确的想到了这句话吗？ 对啊，就是直接就出来那种， 就是很像是书里面的文字或者是台词什么的。 嗯，这是我的歌词第一句。 嗯， 对， 就是你自己原创的一句话。 对，我对 对对，我意思是比如说看到这个哪个剧啊，或者看到什么， 没有，就没有，就在脑子里直接出来了。明天升起依然悲凉的心，就是当时的心情， 挺复杂的。 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现场不插电版本的《明天升起的依然是悲凉的心》。 事总是意外藏。世上的热情满地，醒不了继续怀疑，生活在我的梦里，纵然悲情也有趣。 现场不插电版本的《明天升起的依然是悲凉的心》，跟我想象当中的不插电的感觉不一样，我以为可能会更加的 犹豫一点吗？ 对， 哎，这首歌其实我 听到这首歌，我完全没有感到它是一首非常忧郁的歌。 对，但是你从歌词里，就是虽然它的就是名字是这样，但是歌词里这首歌是我觉得最积极、最向上、最…… 它有一团火的那种，要燃烧小宇宙的那样。 对， 其实是充满希望的。 对，对，这也是我自己比较最喜欢一首安娜奇的歌。 真的？ 对， 你要确定一下，你刚才说是比较，然后突然间升级到了最。 我想了一下，然后还是最。 最啊！ 对， 它是排在第一位的。 对， 为什么？ 就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非常喜欢， 对，他很容易抓到大家。 对，然后一听加上歌词加上整个音乐的编曲，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演完了一遍之后，我就感觉这首歌在现场我真的有想哭的感觉。 我喜欢这段编曲。 哎，说实话 错过了一下，我们再回去一下哈。回不去了，你继续说你的说实话。 我就说你说不是说演这首歌想哭吗？我第一次就是我们巡演，就上一轮巡演第一次巡演，然后的第一站就是演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满眼泪光，就是觉得自己哎迈出第一步，就是第一次巡演敢开专场，这个真的需要很大勇气，然后也成功的开了。但是虽然当时的人不是很多，然后就是演的时候是有一点那种可能 没底的， 不是没底，是脑子里有那种电影感，你知道吗？就是虽然我现在不太多人，然后 但他可以看到那未来 越 来越多的 未来，我能想象到这首歌跟大家一起唱 那 个蒙 太奇画面， 对，那个样子就有满眼泪光，还没有哭出来。 这首歌真的太抓人了，真的。 哎，你刚才讲那段以后更加会让人觉得，特别是看过这个新人在做开始起步的阶段的大家的话，会更加有共鸣。 对，像当时就我们第一站巡演，就是那一站，就是我说满眼泪光那个第一站是厦门站，然后当时可能来了有30个人嘛，然后我们 差不多 没有反正就是几十个人吧。然后当时不是觉得要加油，以后 厦门的场地还挺大的， 对，挺大。然后结果那个场是我们人最多的，就是。对，那一场已经是最多人了，就是越演到后面越来越没有人，就是有一场宁波就直接是最后就剩2个人嘛，一个人， 妈呀。 然后灯光师超级嗨，然后跟着一起，然后就当时其实就我也没有觉得悲凉啊什么的，我就是觉得更有、 这个、 就是说一定要那个什么，以后一定要加油，一定要站满人，其实有更有力量。我不是有没有就是觉得啊完了我要泄气，就没有这种感觉，就像有这首歌听到这首歌感觉一样。 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啊都没有人了还演什么演，但其实越是那样的情况之下才越是最原始的对于音乐的那份爱、啊、 对 是的， 真的， 这个话说的挺对。 嗯，现在你们对于已经玩乐队很多年了， 嗯， 现在对于音乐的爱发生变化了吗？ 嗯， 我是更热爱，对，如果说要发生变化， 哎，广东人终于上线了。如果要发生变化的话，然后 发生变化的话，就肯定是更热爱了。 嗯 嗯，对，因为 玩了这么多年，从以前真的一无所知，然后到慢慢自己去学习积累经验，然后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也更多了，自己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也更多了，就会看着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听着自己写出来歌或者是做出来的编曲的话，那感觉太爽了。 哎，听这段时候再配上这样的音乐，很有那种动漫感， 对，有一种、 哎、虚幻的那种动漫感， 对，热血， 明明好像没有怎么样，但是反而会因为这样的爱，你会觉得很受鼓舞。 对 对，是。 你们呢？其他人呢？ 我其实就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就慢慢的变成了，我觉得现在就是他对乐队对我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样子。 你会偶尔想过如果没有乐队吗？ 有时候会想过，但是只想了一下就不敢想 。你说没有乐队的这生活， 我以前 就 想过，我以前高中读高中的时候我就想过，如果我不玩乐队，我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坏学生。 啊，那你还是玩乐队的好。 玩乐队的好， 还好，变成好学生了 。 是。 虽然也不是好学生，但起码不是一无是处。 而且你会更有驱动力向好的地方向走。 对对对，是真的，学音乐都不会太坏。 嗯，主唱荔枝呢？ 我， 我刚才说我喜欢是这段啊。 我的感觉哈，我一直的感觉就是这。不能说不是热爱不热爱，但是我真的是非常有责任，就是我感觉我肩上有担着所有人的希望，就是我要一直走下去。 嗯，你真的是力大妈。 真的，我就觉得就是说，因为大家不是也是刚才都说我们要一直坚持，然后这个其实这个东西也会放在我身上，就是我要不停的写歌，要继续把这个乐队赶紧弄下去。 主唱责任更大了。 对对对。嗯， 你有没有想过没有乐队？ 我想说 自己可能走得更轻松。 没想过，真的没想过。 心里可能窃喜。 我是一个很害怕独自上台的人，因为我之前就像学琴的时候，我们都是上台独奏，我会超害怕，紧张到不行。但是就是乐队真的会让人比较有 安全感。 嗯， 对，感觉是活的，大家是活的，是有交流的，是这样的。 苹果呢？ 我的话就是一样吧，就跟他们前面说的那些 都 一样， 对， 话都被 说完了。 对， 嗯，怎么说呢？ 你前面说到你音乐是做一辈子的事儿，所以你应该是片刻都没有想过， 对，从来 人生与音乐没关系的那天。 对，就是因为从小就接触这些，就没有想过，就是说有一天我不玩音乐或者不玩乐队啊。但是乐队和音乐是两码事，也是一码事，就是。就乐队是更让你的目标更明确， 是， 然后你就知道你要为什么去卯劲儿啊。 对，你是就是热爱音乐，但是乐队是让你参与到音乐里了， 而且更有一种 是的， 大家拧成一股绳往前走的那样。 对， 对，有一种使命感。 嗯， 真好，希望你们可以始终保有这样的彼此的信任感，彼此的想绑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因为真的很难。 对， 对， 但 是 如果能够走下去的话，那是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就像这首歌曲的走向一样，它是一个很快乐的，然后很有能量的一个感觉。接下来带那首歌曲， 我们最后一首歌曲了。难过的事总是发生在夏天。 为什么难过的事总是发生在夏天？ 哎， 不是在秋天会多，然后冬天好像。 哎，其实我现在要介绍一下吗？ 可以啊。 就是因为我的感觉就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写在夏天，虽然我写的是难过，就是这，但是我认为夏天是对我感受最强烈的季节，就是我回忆我的小时候，回忆我的什么童年那些画面，我总觉得那些画面都是在夏天，就是我夏天干的这个事儿、 嗯、 那个事儿、 嗯、 就是所以说我会就是写的是夏天。难过呢，就是当时是在毕业季。 哦， 这个难过就是就想哦， 大学毕业季是吧？ 大学毕业当时写的这首歌，就是想说啊，要生活了，我要面对生活了。 是的，是的，那是一道坎儿。 对， 所以就写南国是总是发生在夏天。 我还以为只是因为气温的问题。 对， 夏天气温很高，很难度过。 炎热的那个气温会加深，就是对你对一些事情的 记忆点、 记忆。对 对，来一下我们现场不插电版本的《难过的事儿总是发生在夏天》。继续提醒大家锁定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才华的话，另外呢，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有请安娜奇乐队。 花朵还是什么都没了，过了这个夏天，如果还没有结果，就带着你的过，我们一起滚向沙漠。你呐喊我点火，自由什么忍受饥饿不足寂寞。哦哦，你都对了，对你说过了，哦哦，你都对了，可惜这些都会将会灭火，哦哦，你都对了，哦哦，啦啦啦。小荷塘是花朵。是什么都没了，过了这个夏天，如果还没有结果，就带着你的风，我们一起滚向沙漠。你呐喊我点火，自由什么忍受饥饿不再寂寞。爱都被你说破了， 哦，你都对了， 但是这些都别想毁灭了，哦，你都对了，哦，啦啦啦。 这是安娜奇乐队在直播间当中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难过的事总是发生在夏天，也是来自于他们去年带来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一旦成为职业歌手以后，你们会发现时间过去的越来越快， 对，超快。对，有这种感觉。 对，转眼已经到2021年了。 对， 很快就2022年了， 马上就过。 对，会有紧迫感吗？ 嗯，其实年纪好像确实是有那么点感觉了，就之前好像刚毕业的时候那个年纪啊，就是那个时间确实没有特别大的感觉，真的。可能我女生一旦过了25， 你要招所有女生骂吗？ 不是， 过了25怎么了？ 我过了25就是我的需要干的事儿，我就是要更多。我只是，我不是，可不是说什么恨嫁，我从来没有这，我是说，就是我想要证明我自己，我更想要证明我自己，我自己。嗯， 和音乐上会有企图心吗？ 对，是有企图心，就是一定要干出来点啥嘛。对，大家也玩这么久了，虽然我们关系很好，但是应该是要弄出来点东西， 嗯， 做出来一点成绩吧。 2021年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2021年， 青岛演出呗，我最深刻了。 你分别说吧。分开说吧，梁仔先说。 就是没赶上飞机。 对，就是青岛演出那一次，然后那一次也是第一次跟安娜奇见面，对，第一次 从网友变成现实当中第一次合作演出， 对，奔现了啊。然后那一次我们首先是在那个成都排练了，然后就是我还在因为 有想象嘛，因为我一直在跟芒果在那个微信上面聊天，然后也没有见过，然后其他两位呢直接就是连交流都没有说过 哦， 所以第一次见面我记得在那个排练室的门口我们在聊天， 对， 嗯， 结果 大家还就挺有那个 一见如故， 对对，有这种感觉，就是一聊就聊开了，这种感觉就没有说不说话，大家都不说话，就这种样子， 嗯，是网友见面的那个感觉。 对， 对，一见面就觉得那个气场是合的， 嗯， 对 对， 对， 好在是希望大于失望的。 对， 对， 就是大家默契也很快就上来了，就是对， 这是难得的， 对， 要珍惜的， 对，就 继续 缘分巧合， 对。2021年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应该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马上要发的这个闽南语的EP 啊，是的，一定的，对。 忘了， 对，因为这个事情就可能以后想起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就是、 都不一定再会做的事儿了， 对，是 9月底第一首歌会上线， 对，是的，9月底。 好， 我最难忘的不是一件事儿了，2021年是我觉得从组乐队到现在来说演出最多的一年， 对 对，演出最多的一年，就是感觉我们有一种就好像是因为演出的时候会有人已经会唱我们的歌了，有的是全程跟唱、 哦、 就是这对于2020年是没有想过的事，2020年没有发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当时人还很少嘛，前面也说到， 对，而且来的人可能都不太会唱我们的， 是， 就是现在我们去全国各地，就是今年是有一些就是到处跑一些演出，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有会 都有遇到 会唱 一些 就是合唱的人，然后就觉得那个真的是感觉自己是往上走了一步，起码是向好的方向， 真好， 对对，是这样， 对，我跟他说的一样，就是比较难忘事儿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台上演出， 你每次都好难到最后一个是 对， 对， 就是总结嘛，就是他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在台上演出，然后到了有些关键的句子的时候大家就会有合唱， 嗯， 就合唱之后然后你看到那个画面是很兴奋的， 以前只是脑补的画面， 对， 真的看到大家合唱的时 候，今年我们的演出是我们演的最兴奋的一年， 嗯， 就是和之前演出状态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是 对了，其实跟梁仔的加入有 对 对有很大的关系， 过奖了，过奖了、啊、 可见一个乐队想要挽留住人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还硬要往身上 Q 了。Randy MDS 说，很温馨的 team， 很有魅力的乐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也谢谢你的祝福，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下周同一时间974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安娜奇乐队。最后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如果让你们来做一个收尾的结尾，你们会带来什么样的 小片段？那我就按照我演出平常收尾一样，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微博。 哎，我说音乐啦、哦、对， 网易，然后 哦，你说音乐啊， 对啊，晚安曲好不好， 晚安曲， 嗯，曲， 晚安吧大家，好吧， 好，他们真的是就没有办法即兴的 Q 他们的， 我又出汗了、 哎、手心， 下回你们在现场一定要拱一拱，大二都开始玩乐队的人，默契呢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谢谢各位， 谢谢 晚安，拜拜。